第126篇，为选民之复兴祈祷，登圣殿歌。上主带领俘虏回到西雍，我们觉得仿佛是在梦中。那时我们满口喜气盈盈，我们双唇其乐融融。那时外邦异民都赞叹不已，上主向他们行了何等奇事，上主向我们行了伟大奇迹，我们的确也觉得满心欢喜。上主，求你转变我们的命运，就像奶革布有流水的浇淋。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，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，他们再心再奔回来背着禾捆。